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的 Patron 和白伟聪亦都非常欢迎各位的继续的加入的。在美国加州的洛杉矶的大暴动呢就已经是升级，是除了国民警卫军之外呢，就联邦政府最新的呢就是派出700名海军陆战队进入洛杉矶，就加入这个国民警卫军呢是一起准备镇压这场大暴乱。但是呢现在关键的一样就是除了 Donald Trump 和美国加州州长纽森之间的对视之外呢，就看看民主党会不会在其他州啊数十个城市呢在这几天同时发动示威声援这班这样的洛杉矶的暴徒。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计划，很多城市已经蠢蠢欲动作为一个大反扑。如果这一场的暴动蔓延超出洛杉矶，不要说超出加州，如果超出洛杉矶在其他的城市都发生的话，进而蔓延其他美国49州包括东岸的话，就可以说是用暴乱的扩张来到发动一场政变，甚至会逼近内战都不出奇。现在就美国北方的司令部最新6月9号就声明，第一陆战师第七陆战团第二营大约700名美军将会派至洛杉矶，加入2100名的国民警卫军，负责保护联邦财产，包括是海关执法局，即是俗称的 ICE 人员。而陆战队在6月9号将会由加州沙漠地带的基地出发。美军已经接受情势降级的行动、群众控制以及是使用武力的指引。当然平时也要训练是配备武器的。美国国防部正在草拟一份这个指引，列出这700名海军陆战队入到去洛杉矶之后对待暴乱可以采取的措施。一旦美军受到攻击，为了防止受伤，到目前为止他们可以拘留平民，将这些平民移交执法部门。在最新的这个备忘录里面提及，美军陆战队队员将会禁止使用警告射击来驱离群众，就是目前为止是相当之克制，就尽可能是缓和局势，只不过就获授权可以采取自卫行动。怎样叫自卫行动呢？这个权力当然是赋予给前线这些美军，这个视乎那些暴徒攻击的程度，譬如说燃烧弹，如果暴徒开枪的话，这个自卫行动当然就是开枪是还击的。现在就是联邦政府派出美军和国民警卫军入到去洛杉矶，洛杉矶的警局就是受州政府指挥的，或者是市政府是指挥的。咁陆战队在没有同当地警局协调之下，就将会点呢？负责保卫这一座城市，是吧？咁变咗呢是带来重大的后勤和行动挑战。因为呢洛杉矶的警方当然会有配枪啦。咁而家国民警卫军2100人再加700名的海军陆战队，即是3000人，是来自加州以外的地方。这些会不会有暴徒在里面制造混乱，甚至敌对势力混入去这些暴动的队伍里面，是挑动到洛杉矶的警方和海军陆战队以及国民警卫军，即是联邦政府派来的武装力量，是很容易是会辣着火是发生打斗的，是吧？咁加埋而家加州州长纽森咧系火上加油，宣称咧联邦政府派兵入嚟咧系违反美国宪法，系嘛？ 咁所以咧，而家个形势咧非常之紧张啊！如果系违宪嘅话，咁啊点咧？咁系咪话要诉讼咧？系咪告去联邦法院咧？然后由法院嗰处又下禁令咧？嗱，呢啲咧，我相信唔会咁快发生啊！咁咧，纽森咧系痛斥 Donald Trump 咧呢个行为咧系疯狂，只不过咧有先例嘅。1992年啊，洛杉矶暴动嘅时候，共和党前总统鲁布殊一样动用1500名海军陆战队咧进入洛杉矶咧系镇压，只不过当时咧系经过双方协调依法执行，系嘛？当时咧亦都系由加州政府邀请，而家咧就未经咧州政府同意强行介入，两者嘅状况截然不同，跟住落去又点样会恶化咧？鲍生。 是啊，如果大家有睇画面咧，都见到咧呢、這个即系根本系一个好荒谬嘅情况。嗱，有人形容咧呢啲暴徒咧就喺一个别国嘅土地上边挥舞佢哋自己国家嘅旗帜，包括墨西哥或者一啲巴勒斯坦嘅旗帜，跟住咧就控诉呢个国家咧冇善待佢哋嘅非法入境嘅同胞或者佢哋自己。嗱，你谂下成件事咧，根本系不可理喻，而且佢哋嘅行为咧系超越咗示威或者叫和平示威啦。佢哋包括咧就 call 嗰啲无人驾驶嘅的士啊嚟到现场，跟住咧放火。咁啊，当然就已经有5架呢啲咁嘅汽车就被烧毁。咁我觉得更加荒谬嘅咧就系加州嘅州长纽森同埋洛杉矶嘅市长巴斯咧就火上加油，佢哋控诉嘅唔係向嗰啲暴徒嘅控訴，係控訴 Donald Trump 及佢嘅 ICE， 即係呢啲邊境嘅執法人員。佢話如果冇呢啲執法人員嘅突襲，就冇呢啲咁嘅暴動出現。咁啊，紐森咧甚至話：，唉、哎，你話要逮捕我啊，不如你嚟逮捕我啦！即係擺出一個擺爛啊一種態度。嗱，成個加州當然大家都知道係呢啲民主黨嘅重災區，甚至咧佢哋裏邊咧盤根錯節嘅，去到市長咧都係民主黨嘅力量。今次面對呢種暴亂嘅情況，佢哋冇協助呢個聯邦政府去進行鎮壓，甚至咧佢哋咧仲喺度助長緊啲暴徒嘅氣焰。嗱 ，Donald Trump 咧已經我覺得好克制嘅啦，佢調動嘅人數只係2000多人，加埋海軍陸戰隊都唔夠3000。咁啊，面對呢啲咁嘅暴徒咧，甚至佢哋而家咧都冇使用咧一啲即係所謂殺傷性嘅武器啦，都係用嗰啲橡膠子彈啦。咁啊，包括嗰啲唔知係咪新華社嘅記者就話自己中咗彈啊，跟住展示傷勢啊。 呢啲新華社記者在場做乜嘢咧？係咪？因為根據中國香港特首李家超啊嘅指引，對警方出現喺暴動現場嘅人都係暴徒，係咪？ 嗱，呢點咧嗱。有人就將佢哋同2019嘅暴動比較，咁啊當然呢啲咧就大家即係我哋講過好多次嘅啦，不能夠相提並論啊，性質唔同，背景唔同啊，同埋咧根本咧呢個爭取嘅嘢亦都不同，所以咧 當時2019年示威抗議嗰啲咧，點都係香港本地居民，而家呢啲暴徒咧係外來嘅非法移民，係嘛嗱，裏邊當然集有咧。是本地这些极左分子。如果你想象1979年香港的总督麦理浩被这些越南船民埋了岸之后，将他们困在个禁闭营，但这些越南船民成千上万冲出禁闭营，涌往弥敦道，然后挥动是北越的旗帜，是吧？那些越共的旗在这个弥敦道一路是放火杀下来，有时候这个油麻地啊、旺角啊杀落嚟尖沙咀的时候，请问当时的香港居民有何感想先？系咪啊？如果嗰阵时啊，殖民地政府啊系宣布出动警察同埋英军去镇压呢啲咧，系越南声称系难民，其实系暴徒，话系都要咧系住喺香港吓，唔反对咧呢个身份甄别啊吓嗰个机制，咁你话嗰阵时香港会点咧？系嘛？1979年，我可以写包单，由大公文汇至到明报，至到嗰阵时亲国民党嘅香港时报、工商日报一致支持麦理浩港督嘅英国殖民地政府重手镇压，呢啲唔使讲啦，系咪啊？ 唔使讲噶啦，系咪先咧？仲喺度拗乜嘢啊？拗嗰啲都系白痴嚟嘅，啊，将佢同香港嗰啲暴动嚟到相比，系嘛？呢啲咧完全咧系混淆视听。咁而家 Donald Trump 咧系依法噃，你而家扭心话你搞得掂，点解啊？由头到尾你从来啊，系你冇任何啊嗰个啊调动呢个洛杉矶啊嗰个警察啊嗰个镇压啊？喂，呢啲系暴动嚟个。放火燒車喎，係嘛？同埋咧，係向啊呢啲車輛，政府嘅車輛咧，係投擲石頭啊！啊嗱，而家為止咧就未有死人嚇，嗱，遲早嘅事啊！嗱，而家咧講另外啊，美國嘅州有超過咧二三十個城市咧係醖釀咧係遊行示威，嗱呢個咧先至係一場暴動嘅升級啊嗰個熱點。但係相信咧 ，Donald Trump 以嗰種不認輸嘅性格。因为而家啲左交咧话 Donald Trump 系 taco 啊嘛，系嘛 ？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 啊嘛，咁你既然啊系呢几日啊啲左交咧系一味警告啊 Donald Trump 做事要有始有终，不能够半途而废，佢受到左交嘅激励，相信呢铺嘢一定会咧做到底。如果唔系咧，咪落台，咪俾你睇死，系嘛？所以喺呢场啊美国嘅暴乱咧。是在歷有史以來咧，係未曾見過。呢個咧係推動去內戰嘅邊緣噶啦。咁而家有咩解救嘅辦法咧？啊，而家我哋咧喺啊遠在海外就唔知嘅，因為咧西方嘅主流媒體咧係見呢個千載難逢嘅機會嚇，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係準備咧係利用呢一場暴亂極有可能擴大嘅咧，係逼 Donald Trump 落台。但係 Donald Trump 落台都解決唔到辦法㗎，根據美國憲法啦，係由副總統范斯咧係會繼任，范斯係仲狼過 Donald Trump 嘅，啊，所以咧，如果你話嗰啲左膠喺度搞嘢咧，佢哋應該三思而後行啦，係咪，鮑生？ 係冇錯啊，咁所以而家個情況咧就增派海軍陸戰隊啦，不過咧就嗰個暴動咧已經蔓延緊去其他城市，包括三藩市，因為亦都係一個咧。重灾区啊，咩重灾区？唔系暴乱嘅重灾区，系啲左翼左交咧，即系盘踞嘅重灾区啊。三藩市咧，亦都有好多非法移民啊，啊呢啲咁嘅地下嘅人口啊。咁佢哋而家摆出嘅口号咧，就话要求啊，呢啲政府咧系要俾人权佢哋呢班移民。嗱，佢哋成日咧就混淆咗视听，佢哋成日以为咧。呢班非法移民咧，佢哋都纳入咗移民里边，但系佢哋从来冇喺前面加上非法两个字。而家 Donald Trump 针对嘅 ICE 针对嘅就系非法移民，即系话咧偷渡入嚟啦，又或者咧系嗰啲即系完全冇居留权嘅啊呢班人。虽然佢哋喺加州或者三藩市咧已经住咗好耐，或者佢哋甚至有工作，但系唔代表佢哋合法。咁而家。就執行呢種任務嘅咩邊境沙皇啊，其實佢係邊境嘅事務總管霍曼咧，亦都話佢會咧加強啊針對呢啲非法移民嘅嚴厲行動，任何阻撓者都會逮捕，包括州長紐森同埋洛杉磯市長巴斯。其實我就贊成嘅，因為呢兩個咧先至係罪魁禍首，造成成個加州啊。洛杉矶啊，变成一个咧冇网管啊咁样嘅情况之下咧，任意地烧车啊，袭击政府嘅车辆啊，甚至新闻工作者嘅车辆啊，佢哋竟然咧就唔去果断地执法，而系咧甚至谴责 Donald Trump 咧系派遣呢个军队入去介入。呢个当然就系政见之争，而唔系事实之争，因为佢哋谴责嘅 Donald Trump 嘅情况仲多过对嗰啲暴乱者。嗱，而家咧就我估計咧情況係會擴大同惡化，因為咧民主黨話呢啲左膠咧係揾到個千載難逢啊借傷成毒嘅機會咧去對反對 Donald Trump。咁但係咧其實我相信咧其他嘅左翼咧應該要審慎一啲，因為今次咧好容易俾人騎劫啊，甚至譬如話荷里活嗰班人咧，你見到而家都個動靜咧都唔敢太過。高調，因為佢哋驚咧呢鑊嘢咧，即係 即系暴 动啊！而家 系啊， 唔系讲笑啊！以前啲罗伯迪尼路咧破口大骂噶嘛，系咪第一个弹出嚟、嗯？你睇到而家敢唔敢企喺比华尼山山顶啊？指点江山， 烧埋佢间屋啊！ 再次闹一次，因为上次左交咧。管理呢個洛杉磯已經衰過一鑊啦，就係、是、嗰場大火，嗰、那個咁嘅黑人女市長叫卡倫巴斯，你嘅不知所為嚇、啊，你以咧呢個所謂環保嘅理由咧，係搞到咧水塘咧係冇曬水，又要啊聯邦政府咧係要調啲水入嚟咧先救火，嗰次咧衰咗一鑊咧，仲未知檢點，係而家咧又嚟。整個加州咧，佢就挟持咧係嗰個 GDP 非常之高，高過呢個日本，係嘛？而且呢個紐森咧，啊，亦都係一個即係都其實都幾令人紐森嘅人物啊！企喺啊呢個道德高地啊，嚇誒呢個咧誒一味咧就話要大愛包容啊，啊嗰啲咁嘅非法移民咧一句都唔提啊，啊佢哋嘅暴力行為咧啊，只不過係蜻蜓點水啊，然後咧簡直喺度咧係指揮啊！加州的人是對抗美國聯邦政府，這個呢是不是已經犯了叛亂罪，我相信呢白宮那裡是應該召集律師來研究一下，如果是叛亂呢就即拉紐森，沒得談、 嗯 啊、如果他想做烈士呢就成全他，這些是沒得談的，現在這個呢現在什麼時勢、啊、沒得爭辯啊！呢個因為呢個係非法移民裏邊係咁多個月觸到證裏邊有匪幫、有暴徒、有委內瑞拉啊，係呢啲咁嘅嚇誒暴動分子嚇、啊，就已經咧係遞解咗咧係2000多人嚇。呢、啊這個只不過係冰山一角，只不過喺長遠嚟講，不止係加州，成個美國，因為嗰啲主流人口咧懶惰唔肯做嘢，於是咧。是確實要非法移民入嚟咧，填補基層的勞工空缺。紐森之旅咧，雖然咧係左派大愛包容，但係咧呢啲非法移民入到加州咧，加州政府咧係蓄意俾佢哋喺啲灰色地帶嗰處咧，嗱，譬如只要啊你報到一個地址，嗱呢個地址可以真可以假嘅喎，啲非法移民咧入到嚟。可以報到個地址，揸住個地址咧就可以開銀行户口，開得銀行户口咧就可以非法打工，非法打工咧就可以將啊佢哋嗰啲人工咧係匯入去個銀行户口嗰度，係完全冇事噶。啊，如果你有埋地址同埋銀行户口咧，你冇工打嗰時咧，仲可以攞綜援。啊，警察咧係完全不理。啊，當然有一個大前提，就係、是、啲非法移民咧係不能夠離開佢哋居住嘅地方，最多咧就不能夠離開加州。一離開加州咧，佢哋嘅身份就會暴露。咁咧啲左膠啊，個目的係咩咧？其實咧係非常之陰濕嘅，就將呢啲咧非法移民啊，用一個咁嘅法律嘅灰色地帶，將佢哋咧係鎖喺加州呢個地方， 嗯， 就令到佢哋咧係心甘命抵，根本冇辦法走。啊！亦都佢哋唔想走啦，就利用佢哋做廉價勞工。換言之，將中國嗰隻血汗工廠咧，係變相搬咗嚟加州嗰處咧，係打造。嗱咁樣樣咧，咪令到加州嗰個基層咪多咗好多嗰啲咧。其實啊，根本就唔需要攞最低工資。啊，最低工資而家咧一個鐘頭咧，美金係高達咧係16.17元啊。咁所以而家黑市勞工咧，嗱，我哋上次風雲谷啊。都已经去洛杉矶嗰度实地访问过嗰啲大陆走线人啦，系嘛？个个咧系朝头早8点钟咧去一个叫丁半子广场啊，好似攞正牌咁，冇人拉噶嘛，冇警察，冇移民局官员，个个都知喎，喺嗰处都公然咧系等运到搵工做啊。咁然后咧啊，丁半子广场嗰度而家出晒名嘅，咁嗰啲非法劳工当然咧系中国人啦。啊！你話係咪平靚正啊？做 builder 啊呢啲嘢，因為成個大陸嘅房地產市場爛尾啊嘛，啊恒大爆煲啊嘛，於是好多嗰啲大陸建築市場嗰度咧，係做到一半嗰啲冇嘢撈，於是咧30几40岁咧，佢哋就選擇啊，係由中國嗰度咧搭飛機去土耳其，土耳其轉機啊，係去厄瓜多爾，厄瓜多爾嗰度咧係步行中美洲咧踩入去啊呢個加州係咪啊？ 最近几个月我再去咧，就见到丁半子广场嗰度人烟稀落啦。因为咧，佢哋闻到风声 ，Donald Trump 咧系会埋位，嗰阵时咧系会咧系严打。但系咧，你可以显见啊，以纽森为首啊嘅加州左翼政府咧，并非系照顾佢哋嘅人权，而系咧系想喺加州建立一只现代嘅奴隶制。呢、這个奴隶制咧就系利用呢啲非法移民咧，系不断咧同佢哋打工，然后咧制造 GDP。嗱，当然美国全国嚟讲咧，白人啊、黑人嘅主流人口咧，好多都唔愿意翻工厂。你而家 Donald Trump 咪要将生产线由中国啊直接间接搬翻嚟美国咧，系难行得通，因为咧冇人愿意入去啊，双手做嘢，你叫佢点啊抌低个手提电话同埋个抖音啊，只有非法移民咧系肯做。所以這個呢个对于 Donald Trump 联邦政府确实是一个两难的问题。这个两难的问题你继续镇压不是办法，就应该有时你要是阴阳相制。譬如说你要效法中国香港特区这个引入外佣的個制度，就是那些菲律宾、印尼的姐姐，他们是签约的。这个在香港就算他们打工是打够7年都没有可能拿到香港永久居民。而且他们的人工的上限是4000多-5000元。你要只要联邦政府是夹这个加州是实行用香港的外佣制度，你可以呢你禁中意入来打工 ,ok? 就直情走去非洲和加勒比海海地那里去招揽。这个呢就是效法19世纪的黑奴制度，只不过最大的分别就是19世纪的奴隶贩卖是强迫的，是用枪指住的。那些黑人的奴隶是带着脚镣，是硬硬是上船东印度公司那里运过来。现在不需要是强制，唯一的分别就是自愿。你喜欢入来打工，他想赚钱得就可以由中介公司和他们签5年的合约。五年的合约名正言顺咪入嚟打工咯，系咪啊？香港啲菲佣啊、印佣啊，都系翻嚟噶嘛，啲老公啊、啲仔女咪放喺嗰个南洋啊，呢个菲律宾同埋印尼咯，系咪啊？当然你入到嚟啊，嗰个人工咧就不受最低工资保障啦，因为最低薪金咧系保障俾美国啊嗰永久居民嘅。如果你勤力嘅话，系咪五年之后一定要走，冇得延期。然后你咪攞住你搵积积埋埋啲美金，咪咪翻去非洲啊，同埋墨西哥嗰度起屋咯，有来有往，有出有入，无论系乜嘢啊，中国人又得，墨西哥人又得，非洲人又得，你一定要有咁嘅制度去取代呢个非法移民嘅，你话系咪奴隶制咧？任你讲咯，咁你而家。香港的那种菲佣的制度都被西方左派的学者是定性为是现代奴隶制的。奴隶制不紧要的，只要可以有人自愿做奴隶就得了。富士康那里是30万那个血汗劳工都是奴隶，但是郭台铭没有雇佣一队军队是指住那些在中国农村的人是一个人一个人穿住条绳啊，系驱赶佢哋入郑州个工厂嗰度做嘢，系佢哋自动走嚟咧，系搵工做嘅。所以咧可以叫做奴隶制唔紧要，左翼咧就系一班咧系伪君子，其实佢哋都想要奴隶。2015年，德国嘅女总理默克莱夫人，佢亦都咧系。开门见山话点解咧？我要收容啊110万来自地中海彼岸嘅非法嗰啲难民咧，因为德国咧系缺少劳工。默克莱夫人嗰阵时咪又系想要奴隶，嗰班中东嘅入嚟，不过佢哋多数唔肯做啫嘛。吓，德国一成几两成肯做嘢，另外又有一成啊开下非法铺，大部分啊6-7成咧就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跟住喺个。手提電話同埋啊嗰個電腦網絡同恐怖組織咧喺非洲中東嗰度咧重新搭線，咁咪自己捉蟲咯。你美國可以吸收啊德國嗰個失敗嘅經驗，同埋吸收啊喺殖民地時代香港啊嗰個菲傭外傭嗰個經驗噶，係咪？你要可以兩手咧，一手準備，一手硬咧就一手軟。 就唔系话咁样咧，就净系识得咧系用军事镇压。如果唔系咧，你好唔着数嘅。嗰啲左交最恶毒嘅咧，就系识得挑拨离间，吓闪开，系嘛？然后咧喺个道德高地嗰度咧，系责难咧，系联邦政府咧系镇压。呢、这个1947-48年啊嘅大陆已经发生过啦，系咪啊？左翼咧系善于宣传，而咧系右翼咧系怯于吓对外讲好自己啊，系点解要采取啊镇压嘅行动嘅原因？喺台湾50年代都系一样，所谓嘅白色恐怖吓，因为咧全个台湾嗰阵时戒严啊，戒严咧再加埋当然咧佢嗰阵时嘅官僚啊、警备司令部啊，质素咧系良莠不齐，系制造咗一啲冤案，所以呢个咧亦都系后日后嘅台独啊，系自己埋下祸根。嗱呢个咧就系另一个问题。所以而家 Donald Trump 咧系唔系话？下下都要咁强硬呢，是定是索性你为奴隶制度去平反？好多人自愿做奴隶的，等于好多人自愿做奴才的，是吧？我讲呢是19世纪的奴隶先是强迫啊，而家现代的奴隶制已经不需要强迫的，奴才呢就更加绝对不是强迫，是个个愿意争住去做。你睇远东某一个国家民族呢就知道这个呢是另案，是吧？所以而家喺 Donald Trump 側邊有冇一啲謀臣啊，同佢咧係出一出呢啲咧建議，係嘛？咁樣落去咧，我覺得唔係好著數，因為咧好多人咧係好愚蠢嘅，嚇羣眾咧係愚蠢嘅，羣眾眼睛未必係雪亮嘅。當然咧，所以而家美國咧係遇到真係百年不遇嘅一場咧重大嘅政治風波同埋挑戰咯。 係，陶生，你講嘅咧只不過係咧冰山一角，你講緊係一啲合法地啊喺度生活，或者係咧佢哋咧勤勉地咧去揾錢嘅非法移民。但係好可惜，其實咧有一部分咧係罪犯，同埋咧係一啲慣犯。嗱，今次咧喺 ICE 咧去突襲嗰啲一啲非法移民聚居嘅地方嘅時候咧，拉咗45个人啦。咁但係咧發現佢哋咧裏邊啊有若干個咧都係有一啲幾嚴重嘅犯罪記錄嘅。嗱，你大家睇下呢啲圖片啊，呢啲係霍士新聞出嚟嘅圖片。嗱，呢啲人咧，你見到兇神惡煞嘅，其實來自咩地方呢？來自厄瓜多爾啊，來自菲律賓啊，來自墨西哥啊，呢啲人佢哋全部咧啊，有部分咧係有吸毒嘅背景啦，有暴力嘅背景啦，有啲咧曾經已經坐監11年啦，係一啲慣犯啦。咁有啲咧就直情係幫派嘅成員啦，你睇個樣子就知啦，係咪啊？都唔使即係唔使問個字喺個額頭度啊！呢啲全部咧都係咧係 ICE 突襲嗰啲一啲非法移民嘅居所啊，或者佢哋工作嘅地方咧拉到嘅人。咁你就見到啦，其實裏面咧有好多係嚟到美國咧係唔係循規蹈矩地工作，唔喺果園裏面摘生果，唔係喺度洗衫，唔係喺度送披薩。佢哋係咧啊，揾翻佢哋嘅呢啲叫同鄉背後咧，男盜女娼啊，吸毒嘅有啊，幫派嘅有啊，出嚟打劫嘅有。咁呢啲咧，其實喺上次我哋講緊 Donald Trump 去參選嘅時候，去譴責啊。拜登政府咧點樣放寬呢個依啲非法移民入境嘅事都講過啦，亦都有部分咧係參與咗一啲謀殺嘅行動。當時 Donald Trump 亦都揾過一啲苦主嘅家庭咧喺競選期間出到嚟去譴責拜登政府依啲咁嘅戇居嘅行為。咁所以今次咧去拉依啲即係非法入境者咧，唔係一種純粹係即係叫做右翼啊，或者係一啲過分嘅舉動。系里边虽然有部分咧系安分守己嘅勤劳嘅劳工，但系里边亦都有好多咧罪犯。咁所以咧，而家唔好俾呢啲左翼嘅媒体啊，或者纽森啊、巴斯呢啲咁嘅官员咧去蒙蔽，同埋咧混淆咗视听，就讲到 Donald Trump 咧系叫做对嗰啲孤儿寡妇啊，或者弱势社群啊施以暴力。而你睇下翻头先我 send 出嚟，即系呢啲咁嘅相，你就知道。呢啲孔武有力嘅男人，隨時個個200磅啊！跟住咧，滿即係滿身呢個肌肉，戰慾橫生，兇神惡煞啊！你就話俾我知，呢啲咧就係被即係就被迫害嘅人。咁你諗下，如果你居住喺加州或者係洛杉磯咧，嗱，我唔知道啊，你哋即係呢啲香港人或者移民過去嘅人咧，